我数大老虎。强强拍着胸脯对隔壁的小亚亚说， 我爸爸是属羊的，我妈妈是属鸡的，我们家里呀，就我一个人是属大老虎的。你看电影里的解放军叔叔多勇敢，告诉你，他们也是属大老虎的呀。 我也要属大老虎， 亚亚说。 不行不行，小姑娘都是胆小鬼， 都属小白兔的。强强一边说一边用手学着小白兔的样子，一蹦一跳跑远了。星期天，强强不上幼儿园，大楼里许多小男孩都不上幼儿园，他们昨天就说好了，今天上午到对面的花园里去玩打仗的游戏。这会儿，强强往腰里扎皮带，又在皮带上挂了一把小木枪，真有点解放军叔叔的样子。吱呀一声，门给打开了一点，伸进来一个小脑袋，原来是亚亚。 强强，我也去好吗？ 去去去，小姑娘敢打仗， 强强可瞧不起小姑娘了。 我敢我敢，妈妈也让我数大老虎。 强强摇摇头说，小姑娘没有属老虎的。 亚亚不服气，举起一个乌黑乌黑的东西晃了一晃说， 我有这，哼。 啊，是放眼镜。强强一看心里痒痒的， 亚亚是你的吗？ 当然是爸爸给我买的， 给我看看好吗？ 你肯带我去打仗，我就借给你。 强强想，扎上皮带挂着枪，再有一架望远镜，就像个司令员了，那该多好啊。 就说，你把望远镜借给我挂着，我就带你去。 好。 亚亚连忙把望远镜给了强强。花园里中间有个大草坪，刚刚长出一层嫩绿嫩绿的小草来，强强他们在草坪上追呀逃呀，逃呀追呀，亚亚跟着他们跑得也挺快，可惜不小心跌了个大跟头，要是在家里他早就哇的哭了，可是这回他一蹦就起来，哎呀，鞋子又掉了。他正在穿鞋子，忽然听见强强压低嗓门说了声， 管花园的老爷爷来了，快跑。 呼啦一下子，人全跑光，跑到树丛里去藏起来了。亚亚呢，藏在一块大石头背后。真的，管花园的老爷爷来了，拄着一根挺粗的拐杖，他皱皱眉头说， 谁在这草坪上瞎跑了？这草坪正在养草，四面围着绳子不让人进来，谁谁快出来。 老爷那根拐杖挺粗，打起屁股来可疼了。强强向小伙伴挤挤眼睛，意思是说，你别出去别出去，老爷的拐杖可厉害了。亚亚可没看见乔乔挤眼睛，他只看见老爷爷皱眉毛，就从大石头背后跑了出来，对老爷爷说， 老爷爷，我踩了草坪了。 也真奇怪，老爷爷没有拿拐杖打亚亚的屁股，反而笑起来了， 好孩子，乖孩子，做错了事儿就认错，真勇敢。 老爷爷跟亚亚说起话来甜蜜蜜的，忽然他的嗓门变大了， 还有谁？我知道你们藏在哪里，快出来快出来。 强强他们还当老爷爷真的看见他们了，没法子，只好从树丛里跑出来了，走到老爷爷跟前说， 还有我，还有我。 老爷爷眯起眼睛笑呵呵，老 老爷原谅他们了。他瞧了瞧强强说， 啊，你挂着望远镜是司令员吧？你还有你们可都没有这小姑娘来的勇敢。老爷爷的话没说错吧？ 亚亚听了心里真高兴，悄悄地问强强，那我不数小白兔了，也数大老虎了。强强点点头说，好的，你现在可以数大老虎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